候也雨打碎了翅膀，风雷啊雪掌握了方向，害怕他的深深浪花，我闭着眼感受你的模样，笑啊哭啊泪啊像幅画， 一定会走到。